等等。西周看出些名堂了。刚才那个 OT 可能不是意外，是他们的布置，是故意的。西周说。 你说什么？ 大家都惊。他们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主动控制哥布林的走位，然后避开我们的追击，趁机将哥布林商人拿下。西周说。 这种事情能办得到吗？ 大家茫然。事实就在眼前。 市区魔校全靠他的指挥。 蓝河说。 怎么办啊？ 有人问道。 两人一组散开，将他们各个击破。 不会叫人捡了现成便宜吧？西周有些忧心地看着身后。 这些杂七杂八的成不了气候。 中草堂的人怎么一直没见着？ 垃圾车签子又玩阴了，这个得提防着点。哎，我们的人呢？怎么还不到啊？ 蓝河急。他们蓝溪阁可不是就这么十几个人呢。 中草堂的人来了。 西周却在此时突然吐出这么一句。蓝河朝前一望，果不其然，对面林子里一堆人影耸动，头顶上的名字虽然模糊不清，但蓝河又凭他多年打交道的过硬经验，瞬间判断出是中草堂的名号。 朝后溜去了他们。 西周说。 垃圾车前子肯定又是收了内奸的消息。 蓝河鄙视着。 趁他拦下军魔校的时候，我们把 boss 抢回来。上！ 蓝河吼道。后有蓝溪哥的人在追，前方却又突然出现了中草堂的人，霸气雄突一下子就陷入了前后被夹的困局。 元素！ 叶修喊了一声，元素法师连忙一个火焰爆弹丢过去，又是一次毫无疑问的 OT。哥布林商人朝着右边树后的元素法师蹦去。 果然是故意的。 蓝河等人是可以完全肯定了。 是准备从东边逃出夹击范围吗？ 西周判断。 向东。 蓝河率队斜插东路，准备抢一步先机。 遇到霸气雄突的人不要客气。 蓝河指示。 绝对不会。 大家齐齐表态。队伍斜插东路，所有人留意身遭树后，希望能捡个霸气雄图的人热热身。结果一路上能捡到的只能是普通的哥布林小怪，一个霸气雄图玩家都没看到。偶有霸气雄图的人露脸，比哥布林商人还要远。蓝溪阁做出变相，前方拦截的中草堂玩家也不甘落后，像是跟蓝溪个人赛跑一般，也冲向了东路。两家这一都变现，西周立刻一怔。 不会是声东击西吧？ 蓝河也觉得不能大意。 你带些人绕西。 西周连忙点了数名玩家，蓝溪阁兵分两路，一路斜向东拦截，一路斜向西预备拦截。中草堂也立刻做出同样反应，分出部分玩家朝西路斜插了过去。不知情的人看着一定会以为这两家根本就是一伙的。事实上可一点都没有，两家都巴不得另一家判断出现一千个失误。奔向元素法师的有哥布林商人突然遭受了树后的一记击退，倒滑出了一截。而后一声枪响，哥布林商人又是一个迟疑的转身。 果然是声东击西。 蓝溪阁和中草堂的玩家看到这一幕，都在心下念叨。而且就看到哥布林朝着正前方的军魔校冲了过去。 靠！ 谁也没想到，又 OT 到仇恨的竟然会是军魔校。而这家伙依然是在执着地向北奔跑。 虽然中草堂刚刚有了东西分并的趋势，但此时重新合并兰迪却也是来得及的。这样继续跑下去，还不是往铁板上撞？ 他耍什么花样？ 喜欢思考的玩家都在琢磨君魔校的思路。 肯定还是会改变路线的吧？ 有的人想着。而这个问题，中草堂思考的要更严肃一些，毕竟他们这是要拦上去的，东还是西，还是原地就可以等到。车前子最后无奈地兵分了三路，他不得不把每一边都防备到。没办法，对方这根本就是想 OT 就 OT， 想让哥布林商人怎么走就怎么走，他们只好三个地方都防备起来。会是哪边呢？所有人抱着这样的疑问死盯哥布林的跑动，结果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变化，就看着君魔校领着哥布林商人直接朝着中草堂的正面拦截冲了过去。中草堂这里也有十数人，立刻散成扇形围了上来，远程攻击的枪手类玩家都已经开始拔枪射击，法师开始释放法术。君魔校突地跳起，枪手们连忙调整准心，结果却看到君魔校在空中转身180度把屁股对准了他们。屁股就屁股吧，枪手们并没有啥讲究，光标都飞快地瞄了上去。一声枪响，枪手们心生佩服，这是谁呀，这么快就瞄好了，操作很强吗？然后他们就见君莫笑嗖一下划过了天际。 日的，是他的飞枪！ 众枪手们惊叫。飞枪时枪的后坐力越大，飞速越快，君莫笑这一下起码是步枪以上级别。众枪手举枪砰砰开火，结果都是打了个空，目标移动实在是太快了，不好掌握。君魔校的屁股转眼就已经到了他们的头顶，随后他们就见君魔校转过了身，寒光一闪，君魔校空中拔剑， 银光落刃，快闪！ 剑客玩家提醒着。判断没有错，一道银光已从半空滑下，正是剑客技能银光落刃。中草堂这十数名玩家也不是庸手，纷纷一个后跳，银光落地震起一小圈小光波，十数人却都已跳出了圈外。 上！ 某人一声大吼，光波退散的一瞬，十数人已经重新冲了上来。君魔笑千机伞一甩，伞面倒翻上去后却没有保持战矛形态，倒翻上去的伞骨三分之一处突然一折，之上三分之二的伞骨便弯了下来，形似一个镰刀。与此同时，伞柄处朝外一拖，利剑似要拔出，但出了三分之二却又停下，最终只是将伞柄延长了一截。这一切变化只在瞬间完成，围上来的玩家只觉得眼前一花，君魔笑手中的武器已经换了个模样，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但这件武器的大致造型……挥臂一甩，千机伞沿身边地上划出了一个360度的大圆，在起点与终点衔接上的那一刻，划过的圆圈突然蓝光一闪， 靠，升天阵！ 有玩家终于叫了出来。围上来的众人这次再闪却终于有些迟了，泛起蓝光的圆圈突然向内外扩了一扩，一道淡蓝的圆环猛然升起，十数名玩家都恰好踏在圆环范围之内，躲避不及，被蓝光冲向了半空。圣职者中的驱魔师技能升天阵，技能效果是给升天阵范围内的玩家一个法术伤害，并让其浮空。十数人浮空饺子般跌落时，君魔笑早已经冲过了他们的拦截，有些人在半空中还努力想向君魔笑发动攻击，但浮空状态下攻击需要对视角， 需要在敌我都不停移动的状态下找准方位，这并不是简单的操作，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好的。到最后，所有人的攻击都只是尽尽人事，根本没有丝毫的威胁。落地后的瘦身操作却是绝大多数都完成了，显示了中草堂玩家过硬的素质。结果都在他们翻着跟头站起身时，琪琪看到他们圈子当中的一个手雷，轰一声响，十数人再度被炸得东倒西歪，硝烟滚滚中，哥布林商人背着书包潇洒地从他们当中穿了过去。所有人都泪流满面，哥布林商人的仇恨不可能在他们身上，这一雷当然不是冲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君莫笑故意引哥布林商人朝这儿溜的。这哥布林商人咋就这么给面子呢？这时候你扔块板砖不行吗？偏偏要扔个大范围杀伤的手雷。东倒西歪的十数人还没来得及调整好心情呢，就见霸气雄图鬼鬼祟祟藏身树后移动的十数名玩家若隐若现的也这么冲过去了。离他们近点的还趁机占点便宜，同样扔个雷啊，放个法术什么的，而后也不浪费时间，继续追着哥布林商人就去了。毕竟那才是大家伙齐聚此地的真实目的。又一次东倒西歪的十数人郁闷呢，正重新调整心情呢，兰西阁的人马却也呼啸而至了。 废物，真是废物。 蓝河毫不留情地痛斥着这些竞争对手，而后带领一帮手下刷刷刷刷也是趁机占了点便宜，砍两剑，放几个法术什么的。可怜这十数人前前后后被这么折腾，有运气不佳的，比较群嘲的，被占便宜比较多的，直接就呜呼死掉了。这车前子气个半死，豹子没拦住，结果还被趁火打劫，直接给蓝河去消息。 喂，禽兽啊，你们真是一群废物，这样都拦不住，妈的，你们早到这么半天了，不一样没办法啊，彼此彼此。 随后两人都是默默无语，心中不祥之感很重很重。前方哥布林商人遭受的火力越来越重，显然是霸气雄图的援兵也渐渐到了。蓝河等人每每追进都被霸气雄图那灵活的 OT 给避开，这哥布林商人行进一点也不规则，让众人很没脾气。蓝河原本指望中草堂的拦截能让他们捡个便宜呢，谁知道中草堂的人这么废，无奈之下只好又重拾了他原本计划。 两人一组，找霸气雄图的人解决。 哥布林商人根本捕捉不到，偶尔能打中一两下，但这样等于是帮霸气雄图输出，仇恨抢不到，就始终占据不到主动。再这么浪费时间下去，霸气雄图输出足够，这 boss 爱谁杀谁杀，他们的队伍只要还在，那归属就已经抢不走了，除非把他们全部赶走或是杀掉。所以说抢 boss 这事儿其实挺难的，迟到太多输出根本没法追回，那就只能走杀人劫 boss 这条路。这变成 PK 难度就大了，因为人与人的水平总是很接近的，杀人永远比杀怪要难，而且后患无穷。兰西哥他们现在倒是不用考虑什么后患，和霸气雄图这样的直接对手抢 boss 会引发 PK 大家都习惯了，对于他们来说最关键的是霸气雄图实力和他们完全差不多，所以即使用了这么一手，结果依然是在五五之数。但不管怎样，总比此时眼睁睁看着要强。兰西哥前前后后到镇的也有二十多人了，此时分成十多个二人小组，大范围的扩散在林中， 一看到霸气雄图玩家的身影，立刻奔过去。哥布林商人一下子已不再是唯一的焦点，霸气雄图的所有人都是。发现目标的二人组都用心地去靠近目标。可这追人也不是容易事儿啊，大家等级装备都差不多，移动速度和耐力就差不多，最后也就是个不上不下的局面。追着追着，雷鸣电光突然队伍频道里说话： 咦，哥布林商人去哪儿了？我看不到了。 一言惊醒众人，所有人都只关注了眼前的目标，而这目标之后的终极目标呢？还在吗？所有人这一留意，这才发现，就算是还能看到哥布林商人的，也突然变得很远了。 上当了。 西周反应过来。 这次 boss, 放弃吧。 蓝河郁闷地宣布。工会的人都不吭声。这样的情况在他们蓝西阁这样的名牌工会里可是着实少见的。拼到一半的时候就产生绝望，这种心态一般都是在开荒一些陌生的新副本、新 boss 时才会产生。但现在呢，只是一个哥布林商人，大家杀到烂熟的小 boss, 对手也是熟得不能再熟的霸气雄图。只因为对方阵中多出了个君莫笑，居然搞出了开荒一样的难度，而且很快就已经逼得他们放弃了。 喂，你们怎么不追了？ 车前子此时发来消息。 让给你们了。 蓝河说。 你想搞什么鬼啊？你追追就知道了。 车前子他们由于是刚刚从前方拦截转为后方追击的，此时还没完全领教霸气雄图这次杀怪时利用 OT 控制哥布林商人走位的变态做法，士气还高昂着呢。不过这也就是片刻间的事儿，中草堂追了一会儿，终于也是被这种 OT 走位的打法完全震惊了。左视右视都无法破解后，车前子沉重地宣布， 二人一组开杀霸气雄图的人。 蓝西阁的人虽然已经放弃，但还是随便跟着想看看热闹。看到中草堂和他们如出一辙的也分散去追杀霸气雄图的人，突然觉得好爽。人群中满是这样的声音。五分钟后，车前子给蓝河发来消息。 你妹的，直说能死啊。 显然他们也发现如此战术最终还是被戏弄了。 我说了你会相信吗？ 蓝河回道。车前子沉吟半响，沉重地回复。 绝对不信。 那不结了。 现在怎么搞啊？你们是要放弃了？ 嗯。 我又有点不信。 你妹。中草堂的人灰溜溜地重新聚集起来的时候，蓝西阁的人距离他们也不远，距离他们很遥远的是哥布林商人。其他那些杂七杂八的工会或玩家，有水平的都已经看出中草堂和蓝西阁是被对方搞无奈了。这两大工会有水平有组织，最终也没捞到半点好。他们这些次一等的工会和其他散兵游族又能搞出什么花样呢？此时所有人如果能团结在一起，或许还会有希望，但是会有人带这个头吗？